气刃。方瑞再次发起了攻击，这记气刃借着身前向他攻击的 NPC 做遮挡，从头到尾的动作都没有出现在周泽楷的视角内。那 NPC 更像是和方瑞串通好了似的，气刃刚一飞出，他就特别配合的朝旁一让，一枪穿云立即出现在了方瑞的视角，两个枪口黑洞洞的锁着海无量的前方，海无量的后方也正有三名 NPC 并排杀上来。一时间海无量看起来是腹背受敌，但是方瑞却一点不见慌乱。他完全清楚海无量此时的处境，前方的一枪穿云，后方的三个 NPC 相互之间的距离都在他的计算内。周泽楷会让一枪穿云攻击吗？方瑞不敢完全确信，他只知道这个距离一枪穿云开火，他还是有一定把握可以闪过些许。如此一来，身后的三个 NPC 都会被子弹击中，一枪穿云就将在 NPC 那里建立起仇恨，这大概不是周泽楷所愿意看到的。所以开火吧。海无量挥手，一记推云掌将刚刚给他打过掩护的 NPC 无情地推开，将自己的身形更多地暴露在一枪穿云的枪口下。砰砰，枪响，一枪穿云开火，右手荒火，左手碎霜都喷出了火舌，两枚子弹飞出。早有心理准备的方瑞立即一个准备就绪的操作，海无量立即向下一矮身，两颗子弹划过，几乎是擦着海无量的肩头，躲过了。方瑞很满意，但是随后却没有从身后听到子弹命中的声音。强敌就在眼前，方瑞根本没办法转视角去看下身后，但是场外的观众却看得明白，身后三位 NPC 虽是并排杀了上来，但相互之间总是有点空隙，就算挨得再紧点，肩并着肩了，这脑袋总大不到挤到一起去。一枪穿云射出的这两发子弹被海无量躲过了，而后就从这三个 NPC 脑袋之间的空隙飞了过去，愣是没有击中任何一个。轮回粉丝们拼命鼓着掌，他们也都看出方瑞打的算盘了，但是周泽楷凭借精准操作愣是让方瑞的算盘落空，这让他们兴奋不已。但是方瑞的心思却根本没有在这上停留，猫下身的海无量瞬时就以方瑞最娴熟的猥琐姿势继续冲，气刃。这个之前海无量偷偷摸摸放出的攻击，在一枪穿云两枪射出的同时也已经到他身上了，但周泽楷显然早已经留意到了这一点，两枪之后一枪穿云的身形也就矮了下去，气刃从他上方飞过，一枪穿云半蹲在地，双枪仍是稳稳地举着，砰砰，又是两枪，但不像之前那两枪是那样齐射，这两枪明显有着时间间隔。周泽楷眼中所盯的并不只是方瑞的海无量，更盯着海无量的身后，这两枪间隔出的空档也是卖给海无量身后 NPC 的。这种距离说实话子弹已经超难躲过了，但方瑞毕竟也非同小可，海无量这种猥琐姿势来一个翻滚那真是快得很。两枪再次射空，但间隔正好是算准了那三个 NPC 的移动方式，低空飞行的子弹最后是擦着他们迈步的空档飞过。掌声完全停不下来，周泽楷作为一个神枪手竟然在这种局面能不吸引到 NPC 仇恨进行攻击，操作精准到不可思议，是挺厉害的。连续四枪 NPC 的仇恨都没有半点转移，方瑞自然也知道周泽楷这四枪都是钻着空打出的，知道这样的操作有多艰难。不过难归难，厉害归厉害，要说危险嘛，也就那么回事儿。周泽楷到底还是被限制住了，不想吸引到 NPC 仇恨，导致他的攻击束手束脚，没办法建立起可持续的流畅节奏，这样的攻击顶多算是恐吓。以为这样就能吓住我？方瑞冷笑。海无量继续变化着路线， 他的身前，他的身左，他的身右，他的身后，到处都是 NPC 冲上来，到处都是远程技能轰下来。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却也没有站着不动，他也在这混乱中灵巧地移动着，寻找着可做攻击的角度和机会。枪总在时不时的就响一声，他在继续攻击着，说是不成节奏，说是威胁不大，可是方瑞却也没有找到法子完全限制住。周泽楷这一局不再强打强冲，他开始很有耐心地和方瑞周旋起来。他并不着急，一直消耗比较大的都是方瑞，无论自身的操作还是角色的生命和法力，都是他消耗比较大。要应对这么多 NPC 对职业选手来说是没问题，但也不能说是谈笑间的事儿。局面开始变得很微妙，周泽楷受到了限制，但方瑞更不能说全无负担。谁会先失误，谁能把握住一次比较大的机会。海无量带着一堆 NPC 团团转，一枪穿云的枪口始终在人堆里寻觅缝隙。周泽楷寻找空当的时机，也在密切留意着 NPC 们的行动。他知道方瑞并不只是把这些 NPC 当盾牌。结果就在他又一次躲过了一记借刀杀人的攻击时，身形一晃，海无量忽然彻底从那视角中消失。在那一堆里，周泽楷至少还是捕捉到了去向。海无量忽然不向一枪穿云的方向冲，忽然一横身，竟是自己掠进了一堆 NPC 当中。一枪穿云连忙横身一动，说实话，每次海无量有什么出乎意料举动的时候，周泽楷心里也是有一点打鼓的。他深知这位和他同期选手的狡猾和猥琐。横身，视角被拉转了90度，但是海无量的身形依旧不在。那一团 NPC 似乎已是将海无量给彻底捕捉住，更多的 NPC， 更多的攻击都在紧密地招呼上去。轰！忽然平地发出一声闷响，周泽楷的视角略有一丝晃动，这是从大地传来的震颤。一枪穿云所感受到的只是这样一丝晃动，但是那堆 NPC 这一瞬间可是直接被弹到半空了不少。地雷阵，方瑞的海无量毫无疑问是施展了这一技能，但是这个人群是他自己主动扎进去的，现在又放技能冲散人群，这家伙到底有什么阴谋？海无量似乎是在力求脱困，但是周泽楷非但没有让一枪穿云上前想办法阻挠，反倒是又退了两步。这一场他不再强打强杀，他展示出的是滴水不漏的耐心，没有弄清的局面，他绝不贸然上前干扰。轰！又一声闷响， NPC 群里念气爆散着，又有数个 NPC 被掀开，有直接飞出的，有连滚带爬的直朝着一枪穿云这边撞了过来。一枪穿云忽然有了动作，在这一刻突然翻滚向前，猛然降低的视角让他一下从底向上看到一个飞出的 NPC 身后缩成一团跳在半空的海无量。暴露了！混在 NPC 堆里试图掩盖自己行踪的海无量到底是被周泽楷给捕捉到，此时没得选，硬着头皮也得要做出攻击。气流直下，海无量双掌拍出，念气轰下，一枪穿云却已经翻身避开，低点攻击高点，子弹不中也将斜飞上天，不会攻击到任何 NPC。 于是这一刻，一枪穿云的攻击没做任何保留，咔咔，翻滚中端在一枪穿云双手上的已是长枪，枪口正对半空中的海无量，子弹上膛，轰出巴雷特狙击。如此近距离根本没有办法可以避开巴雷特狙击，追求最大输出的周泽楷这一枪轰的自然还是海无量的头部。啪！这一枪打得极准，正中海无量头部，二倍伤害，一团血雾在空中绽放着。强大的冲击力让半空中的海无量直接改变了他原本跳跃的轨迹。周泽楷却还不罢休， 没有机会，他可以保持充分的耐心，可当机会出现的瞬间，他的爆发力向来是毫无保留的，双重控制。一枪穿云，清除了刚刚一击后冷却的巴雷特狙击，长枪再次端起，子弹再次上膛，目标还是头部，那个尚在血雾中的头部。砰，枪再响，又一枪爆头，又一枪二倍伤害，血雾又一次绽开，但是这一次绽开的血雾中赫然传出一声尖锐的鸣叫，这是小飞龙的叫声。周泽楷怔住，就见一只召唤师的小飞龙从那团血雾中掉了下来，被巴雷特狙击一枪命中，此时看起来已是血肉模糊。立即数道来自 NPC 的攻击向着一枪穿云招呼过来了，仇恨建立。周泽楷苦笑，他到底还是被方瑞给阴到了。这家伙海无量的身后竟然正好有一只小飞龙冲上来攻击他，周泽楷相信这绝不是偶然，这家伙就是引着这只小飞龙来吸引自己攻击的，所有的幌子都是假象，海无量自己才是真正的幌子。既已触发仇恨，自然也没有小心翼翼的必要。乱射，一枪穿云，双枪张开，子弹横飞，瞬间就已扫射身边一圈。不过相当数量的子弹还是重点照顾了方瑞的海无量，引他触发仇恨也只是让他面临相同的困扰，这不算是胜负手，胜负还要看接下来。而周泽楷在仇恨引发后立即就进入爆发节奏，似是一波带走海无量的架势。机关算尽的方瑞，此时海无量还在半空飞翔，被一枪穿云这一波乱射打得都落不了地，他在半空中翻滚着，又一次露出了他的身后。极近极近的身后，一位元素法师的 NPC 也不知沉默地站在这里多久，但他的法杖却一直炽热地燃烧着，显然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大法术。一枪穿云还没来得及送上一发子弹阻断他的施法，他的法杖已经点出，一团飞焰飞出，张扬扩散，瞬间已成一只展翅的火鸟。元素法师75级大招火之鸟，海无量这个幌子要遮挡的可不是一只小飞龙那么简单。